早，哎呀，那好，龙抬头快乐，龙抬头快乐。哎呀，我今天也吃猪头肉了，好腻。站长，等一会儿啊！ 喝水就应该循规蹈矩，可以的。 啊，鱼喂过了，喂过了，喂过了，不能不要再喂了，再喂多了，再喂就该多了。哎呀，哎，同志们早，哎。些许的疲惫呀、啊，为啥要吃猪头肉？这你问到我了，我也不知道。哎呀，一名香客，还有声音小周，您俩是真闲呐、啊 司机还受委屈了。作为一国领导人，特别是像你还是属于有求于人家的，你跟人家总统聊天的时候，连最基本的礼仪都没有，你打断人家说话，然后还骂人家副总统婊子，他做的已经可以了，他还受委屈了，哼哼。东厂锦衣卫，哎呀，你怎么上来就发个什么呀？没看到，谢谢。还有风景这边独好，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估计未来几个月就该停了，就该停了。小泽这么不尊敬是什么？像泽连斯基会被五马分尸？看目前的状况啊，不像。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讲的话，泽连斯基作为一个战争中的国家的代理人，他还不是说正经选出来的领导。他现在的话，本来应该选举。他不敢选，因为选举他肯定下去。他现在连最起码的法统都没有，然后乌克兰现在一片焦土，比那个以色列那边那个加沙能稍微强一点。按照美国以往的状况，就你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打烂了，对吧？没有我的话，你这仗根本打不下去。泽连斯基还能去美国跟特朗普见面，这就挺意外的。我的感觉是啥呀？我的感觉。就是泽连斯基背后的势力，实际上就是美国以前的影子政府。然后特朗普没有办法，特朗普现在在国内他变法嘛，他压力还是挺大的。 人家对他施加压力，他被迫，那你泽连斯基要来你就来吧，我没办法，我该见还是得见，对吧？形势还是得走。现在见完了之后，泽连斯基的表现实际上还是挺好的，就是你来了之后表现得很粗鲁、很无礼，吵了一架，然后你走了，全天下的人都看得到，对吧？外国人都看了，那你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下一步我通过国会。把对乌援助全停了，仁至义尽呢，对吧？乌克兰现在的状况的话，美国老百姓都看得到了，流氓政府，不听话，那还想从美国掏钱，还想从美国这儿要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就是特朗普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他毕竟刚上来一个月，他现在是耐着性子走了一个过程，未来我估计美国就不会给他钱了。至于欧洲的话，美国既然离场了的话，我感觉欧洲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悠远之光提醒我要务正业哈，要说明朝。没事儿，我再看，我再看。我刚刚他那个接那个话题，矿产条约还能签吗？这两天我也没好好看新闻。俄乌的矿产条约好像已经签完了吧？前两天新闻说了一嘴，那个意思的话，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签了一个条约，签了一个协议，说是成立一个。没有，那我看的假新闻吗？就是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一个协议，然后成立一个战，成立了一个那叫什么？战后重建基金，类似于这种性质的基金，然后50%的费用，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自然资源。今天谈判失败，所以没签成 啊，没签成。其实那个协议不管签没签成，它基本上都是无效的，无效的。我的妈，这又谁弄了个纪念啊？老艾，扎克老艾，老艾来了，好嘞。他那个协议就算是签了，实际上也执行不了。特朗普很聪明。那个协议是一个坑，对吧？就乌克兰拿我本国资源的50%，咱们共同成立一个基金。但是你为了维持这个基金，美国得先掏钱呢，你得维持战争胜利，你才能拿到这笔钱。所以他之前那个协议的话，让我想到一个江湖上的骗局。这老艾咋的？你又整一个？没有必要，不用了啊，老艾。就是以前网上有一个段子，确实有类似的骗局，就是给你发短信，他妈说你好，我是秦始皇啊，我是秦始皇，我现在有一笔财富啊，现在被政府扣押着呢，然后你给我打一笔款，然后等那个我钱够了之后，我把这批财宝挖出来，然后咱俩一起分，乌克兰和美国的那个战后维修基金就有点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乌克兰那个钱在这儿呢，但是你美国想拿到这笔钱，你得先给他提供援助，确保他战争能够胜利，对吧？特朗普也不是傻子，人家做了一辈子生意了，那么聪明一个人，这一点他看不出来，那仗打不赢。所以说，你小泽来吧，来了之后，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咱俩吵一架，对吧？就结束了，结束了。那就看美国援助结束之后，欧洲实际上没有用的，一半欧洲拿了一半的钱，但是以欧洲的实力，他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啊，体弱多病，牛朝应，好嘞，看到了牛朝应老弟，谢谢谢。有没有一种可能平局？我认为不会平局啊，反正我一直的观点是，欧洲和美国彻底失败，占全境，否则的话，平局就是输，类似于朝鲜战争，平局就是输。绍伊古来我们这是啊，绍伊古来了，昨天的新闻，这两天来的，这个时间段，绍伊古他虽然现在的职务不在国防部，是国家安全什么什么部门的，但他毕竟是美国，就是他毕竟是俄罗斯的前国防部部长啊，他这个时间访华没有什么正经事儿，援助继续跟上就完事儿了，对吧？你想想，朝鲜战争时期一共就3年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就是各路神仙，基本上就是几个月，一年得去2个，去苏联。你到苏联干嘛？就是要援助，对吧？我要10个师的装备，我要30个师的装备，我要火箭炮，我要坦克，我要飞机。就这，基本上战争期间你去那儿，去苏联就是这套业务。那你现在俄罗斯上我们这儿来的话，特别是绍伊古的身份。也不能有啥正经事儿，就是来吧，能不能给援助 你像美国表态了，乌克兰那边的援助有可能会停，美国的援助停止了之后，按照历史上的习惯的话，为了震慑欧洲，因为现在欧洲嘴挺硬嘛，欧洲嘴挺硬，说美国如果没有援助的话，欧洲我自己我也要支持乌克兰，他做不到的。那你为了打压欧洲的嚣张气焰，实际上应该是普京这个时候就是看看天气吧，看自然气候，应该给在那个俄乌战场上给上点强度，应该反攻了，直接把欧洲打崩就完事儿了，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再有几个月吧，有半年也差不多。熊猫、大毛、鹰酱、三国托管不会的。乌克兰理论上讲，我们不应该参与，背后看热闹就行了。我的观点是，即便俄罗斯拿下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地面上的稀土还是咱们的，还是咱们的。因为你稀土挖出来之后，你得有一个就是炼化的过程啊。你稀土的提炼，现在全世界无论是产量还是技术的话，咱们都在咱们手，没问题。美俄不是在利雅得谈判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以前一直拿那个朝鲜战争做个例子，你看朝鲜战争打3年，实际上谈了2年。就50年开打，51年板门店那嘎猪窝支起来，两边就开始谈，没有用啊！你要不谈可能还好一点，越谈，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点那个气势嘛，对吧？打那边打得更欢。朝鲜战争谈了2年，那越南战争谈了4年，对吧？71年开始谈，打到75年才收工。但是对于咱们来讲啊，最好是乌克兰打完了之后呢，这个仗咱别停，对吧？乌克兰不打了，咱们中东啊，或者是非洲啊，咱继续。因为这个战争吧，对咱现在来讲太有利了。你昨天看的新闻，绍伊古来了，绍伊古来了的话，我没什么感觉，因为很正常嘛，来要点援助。前2天新闻谁来了呢？ 蒙古那叫什么呼拉尔还是什么？就是它那个名字很奇怪啊，很奇怪。就大概就是，外蒙古的议会主席，就是议会的一把手来了之后，哈尔滨先访问，然后又进京了，见了好几位领导，标准很高，这个呢，让我突然有一个啥想法呢？就是，当然这个想的有点远了啊，是吧？外蒙古以后会不会收回来？太美，不会呀，不会。我觉得有可能吧，有可能吧。以前有一帮粉丝在频道里头天天说：“哎呀，那个库页岛东外那个东北外头那100多万平方公里。”我说：“那你不要想了，你不用惦着，那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外蒙古呢？”毕竟历史上和我们曾经是一家，而且作为外蒙古来讲，它现在夹在中俄之间，它如果不和我们合到一起，或不跟我们走得很近的话，它生存是问题。它这块来的话，两边谈的是挺好的，就是初步意向是中蒙恢复的话，就是煤炭进口，就我们继续从蒙古进口煤炭，然后准备向外蒙古重新铺一条铁道线儿 他一说这话呢，我就是看看我们家的地图。外蒙古这几年确实挺惨的，挺惨的。那么大一个国家，对吧？他以前是靠矿产，就靠矿产出口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也没什么技术。结果他和我国只有一条铁道线，就是20浩特。要不是这个事儿的话，我一直以为我说外蒙古那么大个国家和我们接壤，它至少应该有2到3条铁道线，对吧？结果昨天翻了眼地图，只有一条铁道线，就是20浩特。20浩特出来了之后，向下到乌兰察布，完了直接奔张家口，就到河北了，就是之前有一个新闻嘛，就是大概就是上个月，啊，两广总督，哎呦我的妈，好，看到了两广总督啊，你这名我就不能念全了。上个月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呢对美国进行出口限制，稀土之类的。就是也是削弱美国的战争能力嘛。然后呢，蒙古当时很活跃，他和欧洲签了一个稀土的那个出口协议。结果呢，蒙古的那个矿石它运不出去啊，因为它以前一直从哪儿出口？我从天津港，天津港。然后新闻挺有意思，说他走私，给他扣了个大帽子，说蒙古从天津港走私稀土出口被我们给摁那儿了。然后这他那个协议基本上就执行不了了，但这话说的吧，稍微有点过分了。就是天津港一直是外蒙古的出口港，就是两边是有协议的，对吧？因为国际上有一个习惯，蒙古作为一个内陆国嘛，这不应该算走私，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从你天津出口商品是名正言顺的。啊，雄关漫道珍珠铁，好看到了，雄关漫道啊，thank you。人家是一个内陆国家，国际上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江湖上是有规矩的。你作为沿海国家的话，你有义务为人家提供一个出口的港口。更何况是什么？这本身是双赢的。蒙古从天津那出口东西的话，天津港也挣钱呢。对吧？你像 蒙古那么大一个国家，它出口的东西从天津走这个活儿的话，你像我们辽宁看着是相当的就眼红的，辽宁六七个港口，我一直跟你说辽宁六七个港口吃不饱。我扎克老外，你刚才又整一个啥呀？好了，看到了啊，看到了，可以了，可以了。那么辽宁港口太多，丹东、大连、什么营口、盘锦、葫芦岛、锦州、绥中，你像这都多少个啊？为了天天为了点那个，就是苞米呀、大豆，天天都抢破头。啊，你外蒙古这么大一个客户那天津港都巴不得给蒙古出口东西呢。这像那个前两天，就是天津把蒙古出口的那个稀土给叫停，要不然是我们单方面的啊，就单方面的，我们跟那个蒙古打了声招呼，你这边不能出口了，或者干脆是说呀，就是两边演了个双簧，演了个双簧，就是蒙古和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就是他和欧洲可能签过协议。这个协议咱不执行了，不执行了之后，因为中方的原因，他不给我出口，蒙古和那个欧洲的这个协议就停止了。停止了之后的话，我们向蒙古抛去橄榄枝，对吧？全世界唯一能帮助外蒙的就是我们嘛，对吧？对吧？你矿石你卖给他们干什么？他们会炼吗？他不会，你还卖给我好了。就是蒙古原先受俄罗斯影响，但俄罗斯现在在打仗嘛，他不可能说因为蒙古和我们，不开心，所以说俄罗斯现在不会参与中蒙之间的事儿了，欧洲那么太远了，他又指望不上，蒙古早晚还会回归我们的怀抱。哎呀，这个就看这个仗会打几年，仗会打几年。以前俄罗斯和欧洲、美国他们不参与蒙古事务的时候，中蒙之间关系其实挺好的。我们和蒙古之间的那个就是贸易啊，包括牛羊肉啊，包括矿产呐，挺好的。但中间他们就是欧美，他们出来横插一杠，给我们添乱。你现在俄罗斯自己打仗呢，他自顾不暇，欧洲现在马上也完蛋了。哎呀，蒙古和我们以后肯定结果不一定什么样啊，可以想象一下，是吧？万一呢？万一呢？蒙古被西方渗透的严重。被西方渗透的严重，现在不怕渗透啊，对吧？我们以前也被美国渗透的很严重啊，但是现在美国那个什么国际开发署资金链不给他断了吗？还有他现在他自己那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他哪还有精力去渗透别蒙古最大的问题啥呀？就是他民间。他民间对中国的印象不太好，怕我们，怕我们，这是跟啥呀？跟历史观有关，历史观有关。像周围很多小国，像韩国、越南，民间对中国的印象都不好，他怕，因为啥？因为原先你是我的宗主国，他一直心里头有那个。有一个那个迈不过去的坎儿，他说：“你中国大了，会不会还来收我们？都怕这个。西方以前好干一个什么事儿啊？因为西方效仿明朝搞大陆军事，他就把世界每个单一民族全都让他独立成一个国家，然后他就向你灌输什么？”民主主义这种思想，然后他们在蒙古的课本里吧，就经常提到啥呀？就是蒙古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就在世界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然后成吉思汗， 是影响世界的前几个人物之一。实际上，咱学过历史，就是蒙古西征的时候，成吉思汗人都已经不在了，对吧？西征不是他。但是你作为蒙古本国人的话，人家可能人家不那么想的吧？人家一直就是他经从小看历史书，他历史书他看了之后，他就有这种大国概念。他我认为我蒙古族一直在历史上是。就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这个国家也曾经辉煌过，实际上辉煌过嘛，对吧？蒙古族在我们的历史上，它只是蒙古高原上的一个部落，市委部，它的历史被人为夸大了，夸大了之后吧，人家作为本国人，人家就会想，我历史上这么牛的一个帝国，对吧？16世纪、17世纪也辉煌过100年，最后怎么没的？那么他一看历史，被明朝消灭了，对吧？明朝是正统中国汉族啊政权呢，那一看到这儿，他自然会对中国就抵触，他没办法，没办法。哎，他只要学过历史，他这自然会对中国抵触。你像朝鲜。就是就韩国吧，咱就别说这朝鲜了，韩国半个朝鲜相当于，它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做我们的附属国做了将近1000年，而且还做得很开心，对吧？咱们一直讲朝鲜是在明朝的藩属国有一百六七十个吧，170、180个，朝鲜在藩属国里头，他自认为我是众多子孙中的老大，我是嫡长子。对吧？藩属国里我是第一等，他做的很开心。结果现在呢？现在他跟我们，至少在民间来说，他还不那么友好。这个历史挺恨人呐。我原先看过一个说法啊，看过一个说法，就是朝鲜作为藩属国，那真是藩王之首。而且明朝也是把，朝鲜另眼看待，因为有原先我看有人曾经研究过，就是中国的瓷器出口，明朝因为明朝一直是比较依赖丝绸和瓷器出口的嘛，就是朱元璋和朱棣时期，换外汇，然后丝绸这个东西受那个气候影响，他们是学不会的，然后景德镇的瓷器的烧制工艺。那相当于国家最高机密，是绝不外传的。那么泥土能烧成一个盘子，卖你好几两银子一个，那点金术呢，就是。然后朝鲜能烧制瓷器，据说是朱元璋时期就是特意赐给朝鲜的，因为朝鲜的他称臣，然后态度特别好，特别恭顺，然后朱元璋就是恩赐我。把这个烧制瓷器的技术的一部分交给你朝鲜，你可以自己烧。包括后期，据说，朝鲜实际上他烧制完瓷器之后，偷偷还卖给日本，他还偷偷卖给日本，因为他离日本实在太近了。因为我这个东西吧，高丽白瓷。高丽白瓷，我这个东西因为我不专业，但我听说过这个说法。日本当时你看啊，就是万历时期，日本打朝鲜，然后咱看的历史书说是他想借那个朝鲜想进攻明朝，这有点扯淡了，对吧？朝鲜日本自己几斤几两，他应该是了解的啊。我看到一个说法啊，但因为到现在无法验证，无法验证。就是日本当时进攻朝鲜本土，实际上是去抢烧瓷的工艺，因为我打明朝，我确实打不动，对吧？日本我再厉害的话，我登上那个浙江的海岸，我再往里就走几十公里，我就走不到了。那我怎么我也走不到走不到江苏去吧，对吧？不对，我怎么也走不到江西景德镇。然后他发现朝鲜半岛。 朝鲜就有烧瓷的工艺，然后就打了朝鲜。据说打完之后，日本也有制造就烧制瓷器的技术了，虽然很粗糙，虽然很粗糙。包括一几几几年的欧洲是什么时候拥有瓷器的？欧洲有瓷器，大概应该是明朝之后，一六几几年或者是1700几几年，欧洲开始尝试性的烧制瓷器，因为他当时拥有的烧制技术不太完整。这个有专家确实是介绍过。它的那个窑口的温度不够，所以说欧洲的瓷器的话含铅，含铅，就它吃点儿那个没有温度的食品可以，我吃点凉菜没有问题。你如果吃热菜或者是带有酸性物质的那东西，会把那个釉面里的铅给它那个吃到肚里去，所以结果会吃死人的。有这一说。哎呀，这个咱不专业，看未来就是现在给明朝翻案的也多嘛，对吧？未来以后会有说法。罗马，哎呀，哪有罗马呀？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头就别提罗马了。再过个半年一年，就罗马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是欧洲编出来的。哎，我看看啊，左军都督府，我看看啊，他说郎咸平说俄罗斯会把一部分石油定价权让给沙特，这是郎教授最近说的吗？因为我最近也看到他了。俄罗斯会把这话说的就不是俄罗斯会把一部分石油定价权交给沙特。俄罗斯拥有石油定价权吗？全世界卖油的有的是，对吧？美国在卖油，俄罗斯你在卖油，中东所有国家都在卖油，南美也在卖油。俄罗斯没有石油定价权。你换一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合适。就是。俄罗斯和沙特，中东国家联手啊，毕竟俄罗斯它能影响到伊朗和委内瑞拉，对吧？这几个也都是产油大户，再加上沙特啊，阿联酋在中东振臂一呼，这两拨人如果凑到一起去，哎，就差不多拥有石油定价权了啊。但这事儿你想想啊，石油定价权这个事儿要是没有咱他。他研究不成的，他研究不成的。郎教授又出山了，但是怎么说呢？郎教授老了，老了就很明显的老了，脸上有老年斑，然后瘦了。我对郎教授印象一直不错啊，他除了什么？他除了个人作风问题以外，其他都挺好，都挺好。他那个，他包括以前出一个绯闻，他跟什么什么女空姐啊谈恋爱什么的，这个东西是人家个人生活问题，咱们不去追究他。他搞的对象多去了。对吧？人家在美国，人家在其他，他因为你记住他的身份是啥呀？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生在台湾，从小长大学习在台湾，然后人家去美国学习，然后又在美国的学校当教授，然后他又去香港大学，香港什么大学当那个当教授，然后人家只是在你大陆广东台做了一个节目。然后你用大陆这些东西去约束人家干什么？人家在美国、在台湾、人在香港娶媳妇儿，跟你大陆没关系嘛？你管不了人家，对吧？ 你只要看他说的内容是否正确，就完事儿了。是跟生活问题，咱们不管，咱们不管。但是他前两天，他现在也在抖音直播啊，他现在在抖音直播呢，是不是？我看了一下他说的内容，就是年纪大了，明显说话不像当年锋芒毕露。他当年2000几年在广东台做财经郎眼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年纪可能就比我现在这个岁数大不了几岁，40几。然后人家本身又不是你中国人，对吧？人家是台湾在美国留学回来的，什么都敢说。然后他当时为什么我一直喜欢两个人，一个是郎咸平，一个是宋鸿兵，这两个都是留美回来的，他们对于经济确实是有研究，对我影响比较多，因为我当时才20多岁。然后他把当时市面上最乱、经济里头最黑暗的那些东西，他给你介绍了，他给你介绍了，包括那些人是如何侵吞国有资产的啊，然后侵吞国有资产的同时，地方官府打击民营企业，对吧？包括辽宁是如何吞并那个华晨宝马的。然后你像蓝士力那个航空公司，包括广东的健力宝啊、乐百氏啊等等等等，人太子奶人家全都给你介绍。然后包括90年代资本市场上互相并购，德龙系。那我那时候，你像90年代的事儿的话，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才上初中，他给你讲，他妈整个就是改革开放那段时间就。资本市场最乱的那些东西都给你介绍了，但是因为他说的确实有点过啊，有点像咱直播，有点像咱直播，就是当时名气也起来了嘛，他零几年那时候名气确实有了，有了之后他说话就有点不管了，你确实是你是外国人，你是台湾的啊，你在美国回来的啊，我们没法约束你，但是你做节目是在广东啊，对吧？你做节目是在广东，你说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一下？打个比方，他说辽宁，说辽宁，说那个华晨宝马没有问题，你说太子奶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不发生在广东地界上。后来他连健力宝，他连什么乐百氏这些东西，他都说，那健力宝本身就是广东佛山的企业，他就是被广东省当地的那个官府给霍霍了。乐百氏也是，你人在广东说广东。那你就没有朋友了，没有朋友了，后来不就出事了？现在他得起码他得60多了，60多，他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他说话就不像以前了，不像以前了。现在说话柔和了很多。快70了嘛，对吧？趁着互联网的热度，还想出来就是挣点钱儿。啊，晋良看到了，谢谢谢谢啊，晋良，70多了，他有70多吗？花举屯千户能讲讲曲婉婷吗？跑加拿大那个，我知道。他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吧？把那个政府的资金，就是侵占了之后，人跑美国去了。数额特别巨大，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官府并没有深究。我只能说啥呀？这个人可能不是曲婉婷他妈一个人干的，就是怎么说呢？有可能是， 黑龙江一部分民生工程的资金，打个比方，10个亿、20个亿，被人侵占了，然后曲婉婷他妈作为背锅的，他跑了，他跑了之后，黑龙江当地的一部分人可能就能保住了，不至于大家都跑很麻烦，你知道吗？或者有的人他不想跑。我当初听到那个数额的时候，我也很气愤，我这数额太巨大了。但我始终认为，这个你咱们讲历史也讲多了，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出来的，对吧？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出来的。曲婉婷他妈有可能是出来顶包的那个，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曲婉婷他妈，这个事儿到现在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啊。其实最典型的一个是哪一个呀？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概是2000零几年，国家当时是说我们的芯片行业在美国有差距嘛，然后对于芯片行业是有补贴的，有鼓励，有补贴。然后上海，你们知道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留美的留学生，其实年纪不大，30多岁，然后他说我发明了一个焊芯。那一个芯片已经追平了那个美国的几代 CPU 的水平，然后他就拿那个一个破玩意骗了国家，当时骗了10个亿嘛，骗了10个亿。按照咱们讲历史来讲的话，他这个他骗的是朝廷啊，他不是说骗的地方，是他拿了一个 IBM 的芯片，把那号磨掉，自己又印了一个。整个过程的话，人家说了应该，你如果找一个手巧的话，这个作假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000块钱，那就是龙芯，焊芯叫焊芯，这个是上海把北京给骗了。就我现在的解读是啥呀？就是当时国家有这笔经费，国家有这笔经费，然后北京里头有人，北京里面就有人知道这个政策，然后和上海地面上就是勾结起来了。然后咱们做了一个假这个东西，把这笔国家的补贴骗走了，骗走了。这个小伙儿，我以前解读过，这个小伙儿当时我说了，这个钱有1%都到不了他手，知道吗？如果他骗了10个亿，这个小伙儿连一千万都拿不到，给他几百万作为啥呀？作为你跑路的费用，就像黑社会似的，给你拿块劳力士傍身，抓紧坐个船，今天晚上连夜跑。因为这个人骗了国家10个亿，最后国家不追，就很诡异。本身这就是啥，就像骗保一样，里应外合。这个小伙只是外合，内部有内应啊，对吧？你这个芯片一层一层报上去，国家他得审核，他得试验，试验出了结果之后，国家再给你拨款。这个东西是有过程的，整个这套系统全都收的钱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不能追。都是这个套路。曲婉婷他妈能得到多少？曲婉婷他妈起码说能拿到一大笔钱吧，对吧？这么大个锅都我都背了，对吧？毕竟是啥？毕竟是你黑龙江当地的事情，弄不好是哈尔滨当地的事情，对吧？你如果说你钱给的不到的话，我要是曲婉婷他娘，我在美国待的不顺利，我自首，我回来。那你整个黑龙江哈尔滨市当地那一波人不全完了吗？你既然想让人办事，想让人背锅，钱就得给够，钱就得给够，对吧？没有好处，谁叛变革命啊？哎呀，好事儿来了，好事儿来了。 哎呦妈呀，扎克老艾这么猛！哎，卓氏浮尘，你是什么时候偷偷整上来的？啊，油炸冰淇淋，徐婉婷他妈被抓回来了，你是什么时候他妈被抓回来了？没听说过啊！你好久没上了，你说是好久没上了。还有一个呀，你好久没上了。我知道你现在整房地产，现在房地产这个行业也不怎么好啊，还这么忙吗？确实进去了。哦，是他本人跑了啊？那没注意，他妈进去了，徐婉婷跑，哼，服刑了22年。钱在曲婉婷那里，你就看那几年的综艺，一个犯罪分子的子女，竟然还能到综艺节目上当明星。你还是老了，不太关心这个了。啊，他爸他妈现在都在牢里。哎呀，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个世界大战再打几年，当加拿大也经济也不行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把曲婉婷引渡回来，对吧？下一个通缉令，罪臣之后，对吧？现在在米国流窜，你帮我给他押回来。好事啊，好事看到了，这整个脊梁，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这烤肠好吃，这是谢谢老弟啊，你烤肠好吃，这个名字头一次念到。我看看左军都督府又说的啥？未来文娱板块的股票能不能买？文化娱乐板块的股票，我呢不太关心这个板块，也不是很看好，因为我关注的是比较传统的制造业呀、有色煤炭呐、这种的。你问我这个文化娱乐呢，国家倒是真鼓励这一块，但是光鼓励没有用啊。文化娱乐这一块目前看市场并不明朗啊。并不明朗，几家欢喜几多愁。打个比方，今年那个过年春节档的电影，春节档的电影，往年春节档就几部电影，今年这个哪吒二一出来之后，其他所有电影全趴窝，对吧？因哪吒二现在国家在推，每天晚上就那几场电影，可能就三场也就。对吧？你哪吒二全给我占了的话，别人就不要活了，对吧？这个东西你就有赌的成分在里头。你知道哪个能好吗？你看他这个电影后边有官府啊，撑腰。那你要有这个内部消息，你可以跟哥讲一讲，对吧？对吧？你要是赌不好呢，他最近拍了一个片儿，因为他的意识形态有问题，结果被。批号没过呀，或者不准许上映，或者上半道给下架了，都有可能啊。那 不，现在老弟，你刚才说那话吧，其实不对，不是说烂片没人看。院线现在已经被控制住了，院线已经被控制住了。影院得排片，哪个档有几场电影？是固定的， 然后你想去看电影，你没有的选择是电影院放什么你看什么。为什么去年大家反应那么差？因为去年院线排给你的全是，就是因为院线现在特别讨厌啥呀？你作为一个播放场所，人家从你这儿放片儿，但是现在变成啥了？资本把院线控制住了，院线是投资方，猫眼儿是卖票的，万达是那个院线，他们现在是电影的投资方。那我当然会在春节档这个最挣钱的那个时间段，因为你过年哪儿去不了啊？有钱的你去旅游了，没钱的呢？你没钱的你只能去电影院看那个50块钱一场那个破电影。对吧？人家放啥你就看啥，人家放个垃圾你也得看。所以说什么那个什么贾玲减肥啊，什么那个张艺谋的那个《满江红》啊，他票房会那么高，那你没办法啊，老百姓没地方去了。今年这很明显，今年很明显，国家把院线抢过来了嘛，就这一年，天差地别。所以说，文化娱乐这一块吧，不可控，不可控，我是不会碰的。哥，越看你越像康老。其实我有意识向那方面发展，我还买了一个他的眼镜，但是那个眼镜不像。复古的。复古的，但是这个不太复古，再复古一点可以。戴一下，这个眼镜不像，这是葛优，不是，这是姜文同款，买错了，这是姜文同款，眼镜有点大。原先老派的那种的，六七十年代的人戴的是那个，戴的是小圆框眼镜。你看这个眼镜确实是，就是眼镜框太大了吧？好看吗？好看吗？还是这个，还是那个，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再过20年的吧，再过20年，因为有个问题。康老在延安时期，他没留下几张照片。我们能看到的照片呢，大多是50、60年代，那个时候年纪太大了。那你现在我还没到那程度，年纪不一样。今天今昨天呢，昨应该对，今天还有粉丝问我呢，问我哪吒二的事儿，他说哪吒二像不像样板戏？我跟他说是，就是国家，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样板戏已经多少年没有放过了，我都没有印象啊，因为我是80年代出生，在我的印象里我没见过。电视上没放过，也就是说80年代那个样板戏被摁下了，不让放，不让放。那你现在人的话，大部分人实际上包括70后以后，大部分人对样板戏已经没有概念了。你现在突然放样板戏，人民群众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啊，那只能一点一点过渡。哪吒二就是，哪吒二里面它是有一些什么反抗精神的，就是藐视权威。藐视权威，就是你这个天庭里面有坏人，实际上是有点鼓励革命的意思。就是毕竟大家，你要是一提样板戏的话，我也是年轻人，对吧？我也是年轻人，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习惯。慢慢来吧。说不定明年后年。电视上就会放了， 我看看东张警卫说啥？前湖最近黄巢和张角的视频都被打压了。黄巢和张角的视频，什么视频呢？哦，我的妈！慢点，字幕慢一点。哎呀妈，紫月牙。紫月牙，你就天天盯着7点钟新闻，有这个时间你看一看，你怎么问我？最近7点新闻有什么能讲的？7点钟的新闻，蒙古来访问，上一古来访问，然后乡村振兴，然后鼓励南方的科技企业，这都老生常谈了，没什么呀。昨天7点钟刚开始的，就是7点01分放的那个新闻，我有点不太理解啊。蓝底儿黄字，蓝色的屏幕上的是黄字，说没有图，这是国家最高标准了啊。说的内容是啥呢？要求，国家的就是书记处。人大、政协、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等几个国家，那这都是最高权力部门的一把手。每年要向董事长，做工作报告，做工作报告。这个当时说的时候吧。我就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吗？对吧？你作为国家这几个要害部门的话，那你不向皇上述职，那你向谁呀？对吧？但是你既然新闻放了，那肯定有特殊的意义，那证明这几个部门以前可能他们这方面做得不好，可能不听指挥，今年就得改变改变了。就挺让人意想不到的，书记处、人大、政协这些部门，想当锦衣卫的白森，药监局的副局进去了，前后这个是不是要强推医改？医药部门国家一直在出手打击，在出手打击，但是这玩意儿根深蒂固嘛。别着急，药监局的副局级别并不高，并不高。我们整个卫健委这套系统啊，该进去的人多了。现在只是先打击外资。先打击外资，把那些外国的医疗控股那些公司先给它撵出去，把现在的那个医保这套东西给它，就他们无所谓，就是美国进来之后肯定会跟我们内部勾结，你勾结的目的是啥？就为挣钱嘛，你要么是骗保，要么是卖药，要不卖器材，就这点业务嘛，你现在药不让用了，器材逐步在砍。然后你把他这个利益链截断了之后，就好办了，就好办了。你像之前，这不是这这有一两个月了，有一两个月了。外资的医药不能进医保了之后，外国最大的一个医药企业阿斯利康在中国区的总裁，那都就一把手，一把手。就被那个抓进去了嘛，抓进去了。当时我没有概念呢，因为我对医药这方面不懂，我就知道阿斯利康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医药公司，在国内的。然后后来有人家业内的人， 因为那个人，人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叫张磊还是叫王磊，就是阿斯利康的，中国总裁。你知道他的出身是什么样的吗？就是我们以为的话，世界顶级的医药企业在中国区的总裁，那肯定应该是知名高校，要不你是做管理的，要不你是就是医药行业的翘楚，对吧？行业内的人。结果那个人说，这个阿斯利康的中国总裁叫张磊，还叫王磊，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他是上海一个就是早年间上海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本科毕业，当时学的啥？当时学的是外语，就应该是做英语，就学的是英语，学的英语。毕业了之后没有工作，还不是做销售的。你要说做销售的，还是抬举他了。他英语毕业了之后，他没有一技之长，他在上海是做旅游的，做旅游的，带团儿。带团儿，然后当年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然后正好是阿斯利康，人家外国公司，人家是上中国来看看，然后就是他正好负责给人家那个就是，人家就是这帮外商，做导游给人家服务啊，因为他会外语嘛，然后估计是伺候的挺好，哎，就让人相中了。他说："这个可以呀，对吧？对吧？哎，就是你会来事儿，还外语还挺溜，还听话，好，就有意栽培他，一步一步做到人家这个国际顶级医药公司的中国区总裁。他的出身就是这么个出身，他的出身和谁很像啊？和恒大的那个许家印很像。许家印以前在环卫干过。"我干过环卫，开过那个收垃圾的车，什么，底层出身，胜在什么？胜在我人情世故很厉害，对吧？对吧？你挣100，给我5毛我都干，这只要你能提拔我，就这么出来的。结果这小子现在被抓进去了。那肯定是买办嘛，那肯定是买办，这都不用想。他除了当买办，他什么都不会呀、啊。他既不懂医药，也不懂经营，什么都不懂。那他的专业不允许他懂。状元也如此，这又问的啥呀？一袋米要扛几楼？前后重启马航370的调查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重启马航370那个，这谁刚才弄的一群猴子？谢红尘啊，好嘞，谢红尘，谢谢，看到了啊。重启马航370，我有一种感觉是啥呀？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借口，对吧？上印度洋那儿，把军舰派到印度洋那儿看看，就看看，搜集一下海底的信息，搜集一下海底的信息。我们上次马航丢了的时候，咱就聊过。我说，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很多消息已经透露了，你那个飞机就是被劫走了，被劫走了呢。但是当时我们就，但是官方是不能承认的，大家都不能承认。然后我们就借这个引诱的，把我们的那个军方还是应该是军方的吧，那个科考船后头拽着雷达的那种，海里拽一个拖曳式的雷达。能够直接搜集海底地形那种，然后就从咱国家就干出去了，就奔东南亚去了，就泰国、越南、印尼、澳大利亚，就摇处走啊。但是你走到哪儿了之后，你不就相当于把海底的水文信息你不就采集到了吗？ 当时是因为飞机丢了嘛，我们去找飞机嘛，名正言顺，找了好几个月，最后找的澳大利亚和那个印度都急眼了，印度都急眼了，人家印度说了，就找我们过了马六甲就奔印度洋去了嘛。印度当时说，哥差不多了，飞机他就印度都明说了，飞机不在我们这儿，我对灯发誓。印度那话说的就有点文章，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飞机不在我这儿。那你怎么保证啊？就证明人家他我雷达我探测到了，你然后他大家心知肚明，你别再上我这探测了，这是我家啊。所以说当时测到印度洋的时候就没再测，就没再测。但是你这回重启马航 H370 调查呢，也没说要怎么要调查啥，船又开出去了。我就看了眼新闻，然后重启马航370调查，然后我们的船拽着那个雷达就又出去了，然后又开到哪儿去了？开到澳大利亚以西1500公里，澳大利亚，那就是南半球了，以西1500公里，1500公里你找地图，你看看都要到哪儿了，那又干印度洋去了吗？你再往前出溜出溜的话，那就奔美国在印度洋上那个什么迭戈加西亚那个军事基地去了嘛。那是英国的那个查克斯群岛那一片海域。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科考船，就像这真就像该溜子一样，就满世界跑啊！你有可能跑到那一片的时候，人家不乐意了，你中国那船上这干嘛了呀？对吧？那你不得有个借口吗？你说 M370 丢了，我来看看真的假的？你没办法，你就得认，对吧？师出有名，你总得编个理由嘛，对吧？你总得编个理由嘛。这反正只要你不尴尬就行，你只要不尴尬就可以。哎，陆权国家转向海权，咱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海权国家了，是吧？我们现在属于就是海陆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咱们现在明面上的海军世界第二，总吨位来讲的话，约等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就是从总吨位上来讲，2025年的数据咱也没有啊，就2024年以前的数据呢，我们现在可能还那叫2000万吨，还反正有一个数啊，美国是三，我们大概是二。我们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现在我们接近于前苏联解体时的水平。就是咱们现在海军，你觉得已经很强了吧？就是全世界到处跑，对吧？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的沿岸、东南、南美洲，我们都去了，你觉得很强了吧？但现在我们的总吨位接近于前苏联1980几年的水平，苏联解体以前比咱现在还多那么一点儿啊，但是架不住咱船新呢。船新呢，然后前两天是美国提出来的，美国提出来的说希望中美俄三国进行一个什么的武器削减，就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那个就是武器的规模，对吧？结果我们没接他茬，我们不削，我们不削。这啥意思呢？就是美国其实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现在没有能力生产，就是军舰，他现在已经生产不了了，飞机的生产线也停了，坦克的生产线也停了，造船厂就剩两三个，连修都很难维持，就不要说制造。所以说，美国现在他挺坏。他现在希望中美俄咱们谈一下，把现有的装备的数量定一个数，咱们不要再造了。 不要再造了的话，就相当于啥？我们至少还维持现在的力量对比啊！你因为你中国再造下去的话，你要追平我们的话，那就没得玩了，对吧？你那个海军里头全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少壮派，我这一帮，他那船都1980几年、1970几年的，都该退休了嘛。他年龄上就按照人的年龄，他都该退休了，都已经50、60了，那就没得打。没得打，结果我们不接茬儿啊！我们不接茬儿，咱先不谈啊，咱按照现有的这个生产力，咱就继续造，那几年就完了，几年就完蛋了。扎克老艾，美国760万吨，我们现在280万吨，你看这个数不准，老艾，你看这个数不准。我之前看过一个数，统计的方法不太一样。你昨天培训才查的数据。不可能差这么多，你说的是海军的那个船舶吨位吗？他这有人在聊黄金，美国海军三，哎，他说的这个数，我记着啥呀？大概是3和2的比例，3和2的比例。而且这里头就是，毕竟国家官方的统计数据吧，有时候它有水分。这个你也知道，美国它也有水分，美国好夸大啊！我的对吧？它前两天爆出来的发动机性能虚标，它有可能海军的那些数据它也虚标，夸大一点点。然后我们的习惯是呢，往少了压，往少了压啊！有的船可能现在都已经下水了，能跑了。然后我们啊没有服役，还没有服役，训练中，装备中，然后我们不计算，这都有可能，这都有可能。2万余吨，因为军方的那些东西的话，不是不易公开的，很多东西它完全靠猜。哎，对了，就是我那天突然想起来，就是因为我前2周不是去北京了嘛，然后有正好那前两天有一个啥新闻呢？就确实媒体上我也看了，什么地下5000公里的核长城，然后就粉丝问我咋回事，然后我还纳闷呢，我说我还问他呢。这5000公里的核长城，你告诉我，你们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修一个，还是已经修完了这个5000公里的核长城？因为我那个新闻我没看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估计修完了。你要说很多年以前，我知道这个事儿啊。因为就是教员那个时代，四川那你说四川那就是以前那个，这我以前看过那个东西啊，网上经常有很神秘的，四川涪陵的一座山被挖空了，挖空了，那是当年。教员立的像，1960几年教员立的像叫816工程核工程，把四川涪陵的一座山给挖空了，底下全都是那个交通网，然后在里面建了一座反应堆，现在好像是可以参观的，因为这个解密了嘛，因为这个解密了，现在是可以参观的，是个景点但是你说现在报的那个5000公里的地下核长城，那你说的是不是那一个？ 5000公里能走卡车导弹的隧道。因为教员当时呢，60年代的时候做了很多工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四川山里头挖了一座山，他的那个工程呢是核工程，专门是做反应堆的。然后为了配合那个工程，当时在那个山里头放了一台全国级，当时世界上那水平都很高的计算机，全国就两台，因为我看过那个节目。全国就两台那种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中科院，一台在四川那个大山里头。然后那个项目大概是1969几年，就是6667那个年代立的项。然后在80年代初就给叫停了。实际上当时那个工程已经接近完工，因为他说他那个挖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几万人，将近10万人进到山里头，十几年就没出来过，就在那山里挖呀挖呀挖。干了快20年了，工程接近结束的时候被叫停了，被叫停了。然后和他类似下场的，就是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的是，就是你们肯定听说过杭州704工程，对吧？说林总当年在杭州自己弄了一个地下指挥部，你净扯淡！那是全国地下工程的众多工程之一的一个，那你只是一个小零头，对吧？就是我在这做一个地下掩体的指挥部，为了备战呢，备战用的。其实没有那个工程非常的小，但没有什么工程，只是一个指挥部。哪儿有一个工程类的？我想想，对吧？四川那个是核工程，然后我记着好像在湖南有一个6501工程。具体在哪儿我就不记得了，好像是就是河南岳阳那边，也是在大山里头。他那个的话，当时就非常明确，也是上山里头挖地下工事。然后他的那个挖的那个地下工程，主要针对的是石油工业部，就是你四川那个是核工业部的，对吧？你是核工程。我湖南岳阳那个地下这个工程是专门那个给石油工业部服务的，然后当时因为我看那个介绍是啥，他当时从东北调的人嘛，东北调的人，因为当时石油工业基本上底子都在东北，是抚顺这边，就是整个沈阳周边抚顺这边调石油工人，然后去支援湖南，然后跑到大山里头也是一进去好几年没出来，然后在里头挖，挖的是什么？挖的是什么？不知道。这因为什么？因为就是60年代，就是当时那个六级几工程、七级几工程太多了，有很多工程实际上没解密。就是我说的这个，就四川那个是解密了的，四川那个是解密了的，因为现在是景点。杭州那解密了是景点，湖南那个没解密，就知道个代号6501啊。后来好像还有6502、6503等等等等，具体里头是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网上有一个猜测，当时那个就是，当然是猜测啊，猜测，就是网上当时教员呢，就是的意思是啥呀？考虑到准备打世界大战，然后在中国的地下，在南方的山区里，在地下再建一个中国，再建一个公主，在地下里头建起一个几千米的那个地下工事来，可以从，我看的这个比较夸张啊，四川只是中间点。最终的目标是从云南一直挖到北京，就是从地下开车，从云南一直可以开到北京去。这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5000公里的什么什么什么工程，很夸张，很夸张。但是，你想想，这个东西都是40年前的事了吧？你看六几年不止了，就他所有的项目啊，就是刚才咱聊的这些项目，全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改开初期，全部叫停了，就没下文了。停了已经40多年了。那你现在提这个，就是电视上重新提， 那他啥目的？要不然是什么？要不然是宣传一下，就是，就是我们想当年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工程机械，全靠人，全靠手炸药，拿风镐，一点一点敲出了一个地下的长城，那你要说是这么宣传的话，就相当于啥？宣传一下当年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事迹，让大家了解一点，或者的话，那就是是不是国家现在上头又把这个计划重启了？这个咱不知道啊，不知道。世界大战做准备，当年因为国际局势特别紧张，对吧？我们跟美国关系紧张的话，不怕，他打不到家门口。啊，那你跟苏联关系如果不好的话，没有办法，他就在北边儿，他的话对咱确实有威胁，所以说当时搞了一些就是三线建设、战备工程，你现在没有必要了，对吧？就说实话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宣传宣传可以，要重启这个项目意义不大，意义不大。你现在有必要上重庆、湖南那大山里头去挖山吗？没有必要啊。我们现在的军舰已经开进泰晤士河了，就已经干到那个英国境内了，已经可以开到美国的西海岸或者东海岸了。御敌1000里之外，现在是往外打，他怎么也打不到自己家里，对吧？所以说这个工程你要说重启，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没必要。咱们总是做最坏的打算，那你这个打算做的太坏了。太坏了，会不会已经建完了？已经建完了，谁知道了？这个国家大事，咱们也不太好猜。清风安然，千户造船厂怎么样？有前途吗？妈，太好了，是吧？造船厂太好了，现在造船厂订单已经排到5年之外了。对吧？那你要想去的话，你心态放平和，对吧？造船厂国家基本上都是国营的，对吧？江南造船厂啊，或者大连造船厂、葫芦岛造船厂，全是国营的。你去了呢，你就抱着干活的心去，来吧，我去电焊，或者是干啥，生活有保障，工资还高，现在作为工人来讲，造船厂绝对是好活了。打个比方，你再打个比方，你假如你在铁路，对吧？你在造船厂，大家同样都是从那敲铁，当当当当当当，人家1个月1万以上，我们这只有几千，人家那儿弄不好的话，有一些造船厂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人家可能还会给你分福利房，就是你少，集资房，就是给你安排住的地方，我们这儿没这条件，对吧？作为工人来讲，造船厂肯定是没得说。造船厂压，这哪个老弟？你是内部人吗？王慧婵，造船价格压得太低了，压得低有好处，倒班受不了，不至于吧？那是这，因为我不是行业内的，对吧？你像我们如果造火车，肯定不需要倒班，因为订单没有那么急。但是造船厂就不知道了啊，人家万一是军舰等着出去打仗呢，他有可能会有倒班。但是个人感觉的话，制造行业即便是倒班，它也就是2班倒。他不会3班倒，就是8小时工作日的话，今天是白班，前夜后夜应该不会有后夜，应该不会有后夜 船厂累，哎呀，兄弟，你等你干了活，你就知道到哪儿都累，到哪儿都累。你以为你在道边找个小烧烤店，从那端盘子、擦桌子、后厨不累吗？你在歌厅里当个小服务员累不累？一样累。 歌厅的话几点收关门？烧烤和 KTV 哪个不是后半夜2点呢？那你十几岁20来岁的时候你能盯得住，30岁的人根本盯不住。你像造船厂这种的大工业企业的话，因为它的工作环境高温，甚至有毒有害，因为你电焊的话，封闭的环境里头玩电焊，那东西就是有毒有害，它不可能让你工作时间太长，你知道吗？啊，你说给我累得昏倒那儿，不可能，没到那程度，你也没不至于，也没人家敌人也没打到家门口。我刚上班20岁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修车，修车往火车底下钻。当时的话，因为年纪大的人下不去嘛，那火车底下的净高的话也就半米，半米，老师只能躺着进去，我能蹲到下面。哎，我当时很瘦，100多斤，我能蹲到火车的下面，然后那活都是我的，说是一天8小时上下班，真正干活的时间啊，我跟你说，正常的工作量，上午1个多点，下午1个多点。重体力工作的话，不可能让你干满8小时，任何人是盯不下来的。真正工作的时间的话，也就是连一半都不到。剩下的时间从那儿喝茶、抽烟、聊天、等着配件，对吧？最后收拾收拾卫生，这都是你的工作时间。没事的，你记住。你在体制内，你在体制内越是大的企业，它的劳动保护、你的安全是越有保障的。越小的地方越晚，私企是最差的。私企的话，你打个比方，我已经干满8小时了的话，人家动不动的同志们坚持一下，再给我加个班。国企很少说这个话，除非出事故。哎呀，这谁呀？鲜艳的红领巾，大鹅应该被肢解。你天天肢解大鹅什么？大鹅这仗打完了的话，他已经剩半条命了，对咱们没威胁。你天天惦记人家，我看看千户爱青楼，哎，这什么名字起的？就是说，为啥国企？为啥国企不这么干？他外包了职工的，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国企现在确实有一些业务外包，但是现在在去年来讲，国家开始管这个事情了，主业不允许外包，主业不允许外包。就是你大型，你像石油、电力、铁路什么的话，你本身就是应该包括制造和工程。那你把一些设备和一些那个工程项目你都外包了，那就不合适了。那我养你这个企业干嘛？你全国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一个企业，主业现在逐步的话要求是必须你国企自己干。因为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都干过那个事儿，上那是新上一套设备，然后。上头给拨款，拨款的话包给外头人干，然后我们就从那儿看热闹。这里头的那个摸摸就比较多啊，因为这里头都涉及到钱。你这个钱你给我是不合适的，对吧？因为我挣工资了，我拿着钱拨是，那你这个钱要想花出去挣回扣怎么办？你只能外包嘛。但现在已经慢慢的不允许了，慢慢的不允许，正在逐步在砍，有个过程嘛，有个过程，再等一等， 哎呦我个妈呀！行，我看看闲客这家伙了，刷老半天了，千户大额未来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你这话问的，你说的普京现在好像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样，对吧？请问，俄罗斯现在走的是什么道路？对吧？你把这个东西你想明白不就完事儿了吗？谁说的资本主义啊？哎，特色道路，卢周军，我说他说的这个话其实有点对，有俄罗斯那个有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半社会主义道路啊，就是俄罗斯和我们的制度从根儿上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说白了就是啥呀？打着社会主义的红旗，内部开始走资。俄罗斯不也一样吗？苏联不就走资了吗？走资了之后，让俄罗斯给让普京给扳回来了吗？所以说他的状态和我们是一样的，有俄罗斯特色的，你说他是资本主义，说他是社会主义都行，因为是两叉两叉，知道吗？混合所有制，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啥呀？寡头资本民营企业确实这个东西在国内确实存在，而且影响还很大，你还暂时还干不掉它。但是谁说了算？就是你这个国体看宪法，谁说了算？是商人指挥国家，还是是这怎么说呢？是商人指挥政府，还是政府指挥商人？这就是你的政体。政府指挥商人，你就叫国家主义，或也可以叫社会主义。你要是商人指挥政府，就像美国、英国似的，他们就是资本主义，对吧？俄罗斯真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纯的那种的啊，就倍儿纯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和我们关系会那么好吗？那他还访问啥？你打去呗，对吧？你同归于尽才好呢。我们为什么这么帮俄罗斯，对吧？我一直力挺俄罗斯，因为大家意识形态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联合俄罗斯把欧洲和美国给他直接打碎。对于未来，我们清理国内的走资派、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你现在你说我想打那个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帮人添乱，你等他们给他打废了，都死干净了，没人给你添乱了的话，你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对不对？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对吧？扫除一切害人虫之后就无敌了。郑贤齐迁户宅基地不让城市人买是为了什么？那 就是防止你城市里的那个资本上农村去兼并土地嘛。那这咱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嘛，你如果一旦放开一个口子，你说就别说宅基地了啊，2000年有一阵儿，曾经有一帮专家，清华北大的专家在电视上公然叫嚣，就是房地产这一波那个，就房地产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波高速增长，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是高负债啊，这个东西他说的有点不要脸了。下一波国家的高增长依靠什么？依靠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当时有一波经济学家鼓吹放开农村土地，都不是宅基地流转，国家根本没接茬。然后咱之前聊的时候，我就说，你一旦开放，就你现在能看到那些资本市场上的大鳄，什么腾讯呢、阿里呀、百度啊。就都去了啊！一帮做互联网的企业， 去农村收地，啊，几百亩、几千亩，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几千顷、上万顷，之后就按平方公里算了，一个县、一个市的那么收。收完了之后，你的粮食怎么办？你以后种地得，说不定得给人。我举个例子啊，先充 QQ 会员，你才能种地。就那帮人在种子上坑过我们，在化肥上坑过我们，然后就转基因啥的，各种害我们。他们在土地上还想坑咱们一把，但是国家上层很明确，土地公有制是国本，农村土地国有制是国本。你一旦国家的土地私有化了、流转了的话，那你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这个词儿直接扔掉了，那你就纯资本主义了，你就连那点特色都没有，都不要了啊，就都不要了。宅基地不让城里人买，但是你宅基地可以，农村人可以去租给城里人呢，对吧？你租给城里人的话，你不也有一笔收入吗？这不还是相当于啥呀？在保住农村土地的同时，对农村人最后一点的照顾吧，照顾。哎，你说这话的话，昨天还是前天晚上有一个，咱粉丝，然后他也是，农村户口进城了，进城工作了。哎，这我看这是谁的机器人啊？君莫笑啊，谢谢君莫笑，谢谢。他呢，小伙儿进城工作了，他已经不是农村户口了，但是父母呢还是，但是父母呢不在农村待了，因为房子据说都已经倒了，已经倒了。然后最近农村的政策比较多，然后他问我，他说：“哥，现在农村把原先你的宅基地征收回去是有补偿的，是有补偿的。然后呢？”他怕啥呀？他怕说我现在那个他那个宅基地是地上的建筑物，房子都塌了。他说房子都塌了的话，集体会不会直接把他那个东西强收回去？因为他长时间不住了嘛，父母都让他接城里来了。然后我原则意义上讲呢，我说理论上讲，现在是法治社会，国家既然有政策，他只要收你的地，必须经过你同意给你补偿。要不是直接给现金，要不啥呀？如果是有集体企业的话，转成股份，对吧？由集体企业以后不说转成集体经济了吗？现在国家天天在弄，那什么湖南十八洞村啥的，现在在提集体经济这个事儿。你的宅基地就是你的股份呢，然后小伙不放心，小伙不放心，最后我们俩一琢磨的话，那干脆咱不行的话，咱拿十来万块钱回农村把那个房子翻盖一下，那反正也不贵，也不贵。万一未来农村好了，还能回那个农村老家，对吧？就当休闲娱乐一下了，对不对？左文香啊，看到了左文香。这谁说的？虚白。前后，我们现在公有制不是主体，已经只剩不到8%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是哪来的，你这纯属胡说八道。你有点过高估计了民营经济了。你现在你所接触到的衣食住行还都是国有的，农村土地是不是国有的？这是吧？960万平方公里，谁敢说那土地是我自己家的？至少就算城里，你也只是拥有使用权，对吧？然后石油、化工、电力、铁路、公路，军火，美国人家那叫私有，这啥？我军队的装备都是私营企业造的，对吧？军舰都是私营企业造，炮弹也是私营企业造的。人家那是私有，你这个数如果调过来说，民营企业8%还有点少，还有点少。 就是民营企业在你身边，实际上占经济的总量，我个人感觉还是也就是占小头，还是占小头。这谁老弟真关心我的身体呀？瞧我总喝酒，转氨酶、血脂、尿酸啥的高不高？血脂不高，尿酸临界点。如果今天喝完酒，明天去医院验尿的话，差不多是400水平，达标，但是不低。转氨酶的话不高，转氨酶的话，你除非吃药。我们，哎，现在你什么国企有一个好处啊？这是谁？拥堵两组，这什么名啊，兄弟？拥蓄两组，这是什么个意思呢？谢谢啊，谢谢兄弟。确实只有8%，这是官方的数据。你这个数据，你如果是日常生活用品或者是日常消费，国有占8%，这个我信。就是现在我们除了粮油以外，就是有中储粮嘛，啊，还是国企。你像喝这个啤酒，啤酒里也有国企呀。说这话，华润呢，雪花也是国企呀。就是你日常消费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民营的多一点。但你正常的话，你衣食住行这些东西哪个是私营的？对吧？你穿的衣服实际上来自于化纤，请问化工厂有几个是私营的？你当中石化、中石油是吃干饭的吗？你加的油是哪儿产的？你制造的汽车大部分也是国企，对吧？路是国家铺的，高速公路是国家运营的，电力、通信、铁路、公路，你不要信网上那些数据啊，网上东西看一看就一当一乐就完事儿了。就以前啊，以前网上有一波在鼓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化好的时候。他经常会提一个数字，他说民营企业吸纳了社会60%甚至70%以上的劳动力，就是说没有私企的话，这些人就没法就业。这话说的就不要脸。如果不是他们80年代，就是90年代把公有制体制给他破坏了，让国营职工下岗了的话。我需要上你民营企业去打工，对吧？80年代以前，全民上班，没有一个下岗的，没有私营企业，100%就业率，真事儿。有那么一段时期是100%就业率，全部在国家体制内上班。你后来给大家弄下岗了，大家被迫了才去你私营企业，你那是没办法，谁愿意去你那儿被剥削，对吧？然后就一个事情可以多种解读，那就只要你不要脸，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大学生包分配，我念个中专我还包分配呢，对吧？你现在的话就念我们那个学校，现在还有，首先。那个门槛提高了，你得多念3年，你还得多念3年高中，这钱你白花。然后你去报，现在报我们那种学校，你可能在报名的时候就得花钱，就是现在念个中专还得操作，那现在叫大专了，啊，还得操作。你想入学就得花钱，找人有渠道，等你分配的时候你还得花钱。就是现在想上个班是真不容易，各种坑你。 小泽那边啥情况？嗯，小泽那边我刚才上来说了一嘴，我就一直认为，泽连斯基拿自己的矿产和美国签协议，这个东西是个骗局，对吧？就是乌美之间签一个协议，然后我拿我国家的50%的自然资源矿产。然后咱联合合成一个那个战后重建基金，但是你美国如果想得到乌克兰的矿产，那你现在的援助就不能停，你援助就不能停，你需要往里投钱投人，你这个矿产，特朗普是根本拿不到的嘛，对吧？我一直给他举一个例子。这就像那个之前网络上有个段子，那么就秦始皇，你好，我是秦始皇，我现在有一笔财产，我现在被政府那个封着呢，你现在给我打一批款，解封了之后，我这个财产大家平分，这就像开玩笑一样，知道吧？就逗你玩儿。特朗普他不上当啊，特朗普多精啊，人家的商人几十年的商人，你从普京那儿去抢那个矿产，虎口拔牙。所以特朗普实际上不想签这个协议，不想签这个协议的话，泽连斯基他背后有人，泽连斯基背后是犹太人，就是美国的影子政府。那你那个特朗普可能就是压力也很大，对吧？人家这边要谈，那你没有办法，那走个过场吧。来，泽连斯基，你上美国来，对吧？咱们会谈，会谈的话，其实他俩谈的这个过程，理论上讲不应该让外人知道，非常难看。对吧？两国都是总统，理论上两国都是总统，美国总统、乌克兰总统，就差打起来了。露出来的视频是几分钟，实际上是50分钟，两个人谈了50分钟，骂没骂人咱不知道，不知道，但是露的那几分钟就够了，全天下都看出来了，这根本谈不拢嘛，根本谈不拢。特朗普这招，我觉得这是特朗普故意安排的。来了之后，咱也别成心谈，然后就互相就骂，互相揭短儿，揭短儿之后，泽连斯基气洋洋的，人就走了。走了之后，和谈失败了，对吧？和谈失败了嘛，对吧？你对天下人也算有个交代。你看他说想谈，那我也让他来谈了，最后没谈拢嘛，做生意嘛，没谈拢嘛。然后美国人这个东西啥呀？特朗普下一步的话，想中断美国的援助的话，他肯定还得去国会那儿。国会那儿，那你是需要啥呀？你需要对全国做一个那个表态，对吧？你看，这不是说我要听的啊，就这态度，全美国人都看到了，你支持吗？这种人你支持的吗？谁敢呢？臭流氓一样啊！完事儿，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未来两三个月肯定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你就看欧洲还能挺几个月。欧洲，美国撤出来之后，欧洲也就快了，快了。马斯克说："那个上啊，我们上，对吧？美国不支持了，我们继续支持。他拿什么支持？扯淡！他把他那个大媳妇儿送上前线去吗？扯淡！60多岁的大老婆给他送上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对吧？咱们之前嘛，咱们之前瞎猜的，我说今年下半年嘛，差不多，差不多。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以前我猜测过各种结果。但是万万没猜想到，就是美国先撤了。因为我以前做视频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是啥呀？欧洲先撤，对吧？德国和法国，我在乌克兰没有利益，我说这玩什么命啊？对吧？你战事不利之后，欧洲、法国先撤，找个借口啊，之后打不下去了之后，美国再撤啊。结果这和咱们猜的还是不一样。对吧？美国先撤了，这个美国撤了，那欧洲就完全没有必要还从那嘎拼命了。马克龙也不知道是受谁被谁指使，呀，他还来劲了，上！欧洲的兄弟们给我顶住！ 哎呀，马克龙这个小子背后肯定有故事，有什么短儿在人家手里头。戴高乐附体了？No No No No No，他跟戴高乐啊差太多了。戴高乐那是我做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我法国好，对吧？不该打的仗我不打，然后呢，我尽可能维持我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维持我在欧洲在那个非洲的殖民地。妈，戴高乐那时候多奸呐！美国二战以后4、5年之后，先是47年把英国肢解了吧，肢解完之后，下一步就想肢解法国，因为你法国在西非殖民地太多了，你法国你二战你躲过去了，对吧？你投降你躲过去了，然后戴高乐第一个和中国就建交了，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交，目的是啥？平衡美国，你别动我殖民地，只要我殖民地在，我法国就能不倒。你看那个马克龙这几年上就干的一些啥事儿，跟美国去打乌克兰，前线打得不怎么样，完了家里让人抄的都没了，什么布基纳法索、尼日尔，那几个殖民地全丢了，全丢了。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无所谓了，对吧？你丢的越多越好，对吧？你丢了之后，说不定都是我们的。我的观点是啥呀？乌克兰虽然仗停了之后，但是这个世界大战你最好再打几年，最好再打2年到3年。你这仗要是停了的话，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对吧？你再打3、2年，就世界都是我们的了。千户，你说花10几万进国企值吗？那你分过进什么国企吧？分进什么国企？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在大城市，你花了10几万，进了一个什么燃气呀、自来水啊，或者是像我们这种的那个铁路的站段，没什么前途，工资还不高，那就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呗。但如果说你在一个中小城市，你如果能进，不是烟草，这烟草那个不算了，烟草吧，你如果能进什么？电力系统啊，石油啊，通信呢，这些的话，那是还是很值的，很值的，很值的。这个分在哪儿？同样一个工作，在我们这儿有可能就是香饽饽。打个比方，我这次去北京，我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这儿和北京差距有多大。作为一个东北二线城市，我们这儿一个乘务员，跑火车的乘务员。现在工资稍微涨了一点了，应该是6000起步了，6、7千，或者是如果出乘比较频繁的话，7、8千还是有的。但是你在北京，你想招一个乘务，1万块钱你招不到，你招不到。为什么？因为7、8千块钱在我们这可以生活得很好，虽然不着家，虽然媳妇有可能跟别人睡。但是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在北京，你挣1万块钱，你还天天不在家，那几乎你就和北漂打工的看大门老大爷、保安差不多。所以说北京就是像这种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招不上来。好多好多年以前就出现一个啥情况啊？北京作为首都，它是全国始发车最多的地方。对吧？北京去乌鲁木齐，北京去哈尔滨，北京去广州，北京去上海，结果北京招不上来乘务员，招不上来乘务员，最后北京没有办法是啥呀？我有那个车站，我有那个客车段，我有这套那个，这是我这个 企业的框架有，我这个战段有，但是我手底下没人。然后我这个车怎么跑？打个比方，北京到哈尔滨这趟车，全部的乘务员由哈尔滨出，跑新疆的新疆出人，跑广东的广东出人，反正我不出人，因为太难招了，太难招了。你现在嘛，现在因为动车嘛，动车上来之后，动车的要求高，招一些小年轻的小女生是有，就是你记住啊，动车上很多乘务员他是没有编制的，就是他是编制外的。动车上真正有编制的，像我们体制内的国企职工，司机肯定是啊，你不能把车给我开沟里去。司机、随车机械师，然后乘务长，就是列车员有一个头儿，这些人是肯定是我们自己人，剩下底下你看起来年轻貌美的那些20多岁的小乘务员，很多都是第三方劳务，都是劳务，就是说难听点，合同工。你看又是外包，哎呀，这没有办法嘛！您这就是啥呀？这就是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病，就是北京和就以前我们说城乡有差距，现在北京和其他地区的那个差距实在太大了，这个没有办法呀。你不去北京，你是不知道那个京城是真难混呐、这就我呢，说来也是，我平均每4、5年就得去一趟北京，每次回来都骂北京，这个鬼地方不适合人待，不适合人待，只有少部分。意志力特别坚定的啊，让你就是我拼了呀，我跟北京拼了，知道吗？我就不回家。有鸿鹄之志的那波人，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是不行。上海舒服吧，拉倒吧，上海舒服。我同学也有在上海，上海叫魔。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你听这名儿，你觉得他能好？你能好？我真是上海和北京，按消费水平来说，基本上划等号，一毛一样，一毛一样。只是上海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嘛，就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它的限制没有北京那么多，对吧？我去外滩。我去看看那个和平饭店，我去看看那些民国时期的建筑，它不至于像北京似的，我还得申请，我还得预约，这没有这个。但是你上那儿干，你喝杯酒，吃顿饭，你试试。你迈进那个门的一刹那，你就会感觉你脑门上写着2个大字：冤种，冤种，真黑呀、啊。上海更高嘛？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毕竟是2个城市的那个制度不一样。北京是权力中心，上海是资本的中心。在上海，你有钱，你基本上哪儿都可以去，但是北京你不可以，对吧？你北京不可以，懂啥意思吗？你比如说我上周我去北京。北京原先有一个老乡，那认识多少年了？他也是做媒体的。就你看，我现在我架上这个什么台子，毛子还这叫毛子还叫台子，他给我的。吃饭的时候他拿了一个，然后他还安排我住在国贸那儿了。听我讲完之后，他说你来吧，我再让你住回国贸。从酒店上头吃了个晚饭。环境是怎么说呢？国贸的高层的顶层餐厅，那应该属于北京平民的天花板吧？只能说平民的天花板。因为再高呢，肯定有，北京高消费肯定有， 对吧？我去逛故宫的时候，故宫古代那些王府和那个皇宫有很多那个院子，现在是不对外的。那里头有没有私人的会所呀？有没有饭店？这都说不准啊。北京这种私人会所很多，对吧？但是这就不是说你钱就能进得去的了，对吧？对吧？啊，我们在国贸的那个就是你花钱你就可以坐到那儿，那就已经是北京非常好的地方了。晚上，三环内，66层的餐厅，大概就是200米的高空，一圈没有死角，全能看得到。这我觉得这就是你咱们能去的就已经是差不多到底了，差不多到底。因为你去了北京，你就知道北京老城区核心区没有几个高层啊。中轴线的南边是什么大石栏啊、前门呐、啥的，那边没有高层。后头的话是景山，再往后是鼓楼，也没有高层，对吧？西城就不用讲了，西城都是国家机关单位，那边也没有高层。只有国贸三环边上那个位置就是最贴近市中心的了，对吧？你晚上你在200米的高空是能看到故宫的，虽然它晚上黑灯了，是黑灯了，但你能看得到，那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你花钱就可以去。虽然饭菜做的差点意思啊，但是位置景色确实是没得说。你上海的话，你这么说吧，上海的话，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花钱，你是2000、3000，我肯定我能去。但是北京，咱打个比方，北京我想上故宫周边哪个院子去吃顿饭，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那是权力中心，我连天门，你像我带孩子，最起码的话，我去趟北京，我想让孩子看什么？看天安门，结果没预约，天安门差点没看上。天安门需要预约，人民大会堂需要预约，教员的纪念堂需要预约，军博国家什么首都博物馆，所有博物馆全都需要预约，不预约门儿你都摸不到。哎，不方便，不方便。两广啊，两广王，武宗什么时候更新？武宗，哎呀，这两天正在看，而且看得很辛苦，因为去北京嘛，看到咱粉丝了嘛，看到粉丝。探讨了一下，就是我这个还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吗？然后人家大哥还有老弟都说了，你要贴图，对吧？你虽然我说我原先国学那个我不看了，我看《明实录》，他说那你尽量也重要的东西还是要贴，然后特别是做媒体，我那个兄弟他说啥呢？他说你把这个质量你再提高提高，维持住。然后以后呢，有机会，他的意思是啥？有机会的话，你向国家队靠拢靠拢，国家队靠拢靠拢。他做媒体呢，他说实际上包括明史学会的一些，老师啥的，他能看得到，他是能见得到的。但是你需要把你那个东西的质量还要提高一点，维持住，知名度打出去。然后我压力很大嘛，压力很大。这两天我在看《明英宗实录》。从正德三年八月，正德三年八月，刘瑾就不是正式掌司礼监，并且就把那个内行场支起来了嘛。然后我就逐月的看，一个月6、7万字，我已经看了1年的了。但是很累啊，我实际上一天看不了多长时间，我一天大概能看两个月的。就是我一天能看正德三年八月和九月的，第二天再看2个月，一天只能看1、2个月，看了之后把重要的信息给复制出来。我以前看东西没这么细过，以前我大概做一个视频是几个月的内容，历史上是几年的内容，2到3年有一个事件，我做一期视频，对吧？就完事儿了。这回呢？这回那个现在的问题是我只看了明正德三年到四年一年，我现在的底稿已经5000字了，严重超标，严重超标。以前是看2到3年， 底稿两三千字极限了，现在一年就干了5000字，搞得我好累，对吧？就是为了保证质量，为了保证质量，现在搞得我很累。而且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你看了之后没有一个具体可以讲的突发性事件，因为看到正德四年还没有发生安化王叛乱。嗯，我原先预计是讲安化王叛乱刘瑾死，但刘瑾死是正德三四五，正德五年还是正德六年？正德六年，还没看到，很慢很慢。招安是不可能的，招安是不可能的。人家兄弟说的那是啥意思呢？你作为游击队来讲，因为他在北京是混权力圈的嘛，人家是跟那个官方那圈子混的嘛，你为了挣钱，那你作为个人来讲的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变现，也没什么知名度啊。你如果未来以后，如果你想出名或者想挣钱的话，你如果说人家官方说明史学会你哪个老师认可你啊，人家提一嘴，可能就相当于啥变相的就承认你了，那你可能你的知名度啥的就会有。也是这意思，就是你现在说是游击队，你要尽量向国军靠拢，但这个东西很难，你知道吗？很难。因为那你知道明史学会里那些人，人家是什么出身吗？你知道什么出身吗？人家都是全国知名高校的，清华的、北大的、北师大的、人民大学的历史学的教授，这是最起码的吧。知名大学历史学教授。那你现在是什么？你是东北铁路系统的一个中专，铁道车辆专业的一个小电工，你跟人家八竿子打不着，你知道吗？你既不是大学，专业也不对口，你身份也不对，你这摸不到人家那儿。就是这个东西的话，还需要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首先你还是把你自己这东西做好吧，你知道吗？你还是把你东西做好，你不能整人家。你像刘慈欣看齐，对吧？那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可以想想，你要能像刘慈欣那样，你就都活了。我当时也寻来的，刘慈欣出名的时候，三体火的时候，2011几年嘛。一几年的时候，他都多大了？大刘也都有50了，比我现在年纪还大，对吧？这个东西，人嘛，一到年纪大了的时候，混得不好，就会想起刘备来。你看人家刘备40几岁，对吧？人家那个才创业成功啊，还有刘邦也是40几岁，对吧？就会挑那年纪大的比。等我一寻，刘慈欣年纪也不小。刘慈欣，我以为他是70后。刘慈欣实际上大刘是也姓刘，刘慈欣是60几年人。大刘60多了。对吧，他出名也很晚。但后来吧，发现不对。大刘人家在年轻的时候，人家实际上就写书了。但是因为他文笔很差。理工男嘛，文笔很差。他90年代、2000年那时候写那个东西就知名度不高。但是你甭咋地，人家那时候已经提笔写了。人家有基础，咱是一点基础没有。对啊，就网上有个段子，出来喝酒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得出来呀，对吧？我现在笔拿起来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很麻烦，用 AI 帮忙写。哎呀，他有人提到过了用 AI， 我那天试了一下 DeepSeek。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咱不能就是，毕竟 DeepSeek 现在知名度很高，咱不能瞎打击人家。DeepSeek 现在还是正在完善的阶段，它的实用性并不高。 对，因为我在做底稿的时候，我需要查一些资料啊。我现在我就不用百度了嘛，因为百度的屁股歪，然后我去查 DeepSeek，但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DeepSeek 给你的数据不准，而且它资料严重不全，严重不全。理科人在社会啊，好，谢谢社会，我理科。DeepSeek 是一个新生事物，就是。他怎么说呢？他毕竟是一个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公司做出来的东西，他的逻辑性可能很强，就是你给他东西，他可以帮你整理，但是你去问他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像百度，百度是一个搜索引擎，我需要在我现有的数据库里给你整理摘出来。DeepSeek 最致命的问题，它出现的时间太短，它没有数据库。我在问他某个历史人物的时候，百度能给我整出一大片子来，几千字都有，各个版本的都有，DeepSeek 没有，因为你出来的混的时间太短了，除非什么？除非 DeepSeek 现在国家帮着他，强行的把现在市面上这些网络数据都连接给 DeepSeek。就把百度的数据共享给 DeepSeek，然后通过 DeepSeek 整理筛选一下，再往外输出，那他就立了。这又谁的机器人啊？啊，社会李哥，好嘞，谢谢社会李哥啊。哎呀。现在你要真从网上查资料呢，还得查百度，因为他手里的东西全，他最讨厌的是啥呀？就是你当查到某一篇古文，或者是查到一个几十年以前的论文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论文内容很好，你想去细看一看，吧，他给你一个提示框，注册充值百度文库，然后你才能看全篇。我就看到这儿啊，我就心中暗骂李彦宏。因为我经常问候李彦宏全家，他就是因为我一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付费，一个百度李彦宏，还有一个就是360的周鸿祎，360那个叫360图书馆，也是查查查吧，告诉你注册付费，哎呀，你能看到的都是垃圾，好一点的他就管你要钱，你这。DeepSeek 现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消灭这两个公司，把他俩的数据拿过来。然后共享给大家。李哥，好了，看到了，可以了，Thank you。左军都督府。个五间大瓦房理论听说没？五间大瓦房好像是抖音上的一个博主吧，我看过，知道这个人，但他啥理论我不知道，因为他的视频不像我视频少，那人家天天直播的时候叭叭叭，天天在说，我知道他的什么理论。跟我一样是国企工人呢，哈哈，立场应该还可以吧？既然是国企工人，以后会讲清史吗？不讲了，不讲了。我但凡有精力的话，就是我现在为了更新嘛，我被迫我现在需要看吴宗。就是我直播不是直播去了，就是我抖音那个视频，我得更新下去嘛。你一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你肯定得出一个视频呢，你得讲下去。我如果有闲暇的时间，我就把朱元璋到朱棣靖难那段时间，我再看一遍，我再看一遍。我当时讲，因为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讲的东西没有后现在那么细。3分钟、4分钟一个视频，我给你讲一下过程，结束了。我不会挨个人挨个事儿给你细掰扯。土木堡之后风格变了，因为涉及到翻案。 因为涉及到方案，就是内容的强度上去了，强度上去之后，劳动力我现在有点跟不上。我要有时间的话，我需要把朱元璋后期到朱棣精湛那段重新看一遍，因为里头有一些事情我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你现在打个比方，我可以最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朱元璋为什么会立朱允炆？这我现在我也弄不清。就是蓝玉为什么死？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了夺嫡。冯胜傅有德是因为蓝玉死的，因为冯胜傅有德他俩谁来的是那个是蓝玉的亲家岳父，没办法，那是一家人。就是曾经有好多老弟问我，就是为什么朱元璋要立朱允炆不立朱允炆？因为他俩年纪实在差的不太多，差的不太多。然后朱允炆还是庶子，他不是嫡子，有嫡立嫡，无嫡在这你再立长，对吧？因为老二、老三还活着，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我还不明白，就是朱元璋曾经想传位给老二啊。晋王朱刚，朱元璋想传位给他，不对，先是秦王朱爽想立秦王，然后秦王死了，然后想立晋王，而且为了朱元璋，为了立晋王，让谁来的？让晋王的他家孩子和谁结亲了？我之前跟你讲过，和李景隆。李景隆是朱元璋自己家孩子，有血缘关系的，跟媳妇儿那边有血缘关系的，跟马皇后有血缘关系的。晋王是马皇后的三儿子，也就是说，晋王和那个李景隆，他俩实际上是有血缘的，虽然不那么近，但是没出五服。结果朱元璋让他俩结成亲家了，儿女亲家。这说白了就是啥呀？我想立一个皇帝。你身边必须有几个可以辅佐的大臣。为什么蓝玉地位那么重？其实不光蓝玉啊，就包括蓝玉的那个，他应该是长生长茂啊，就是常遇春那两个儿子。为什么身份地位蓝玉地位那么重？因为他是辅佐朱标的，对吧？我必须朱元璋给朱标留下一套班底。那你太子一死，那蓝玉我就没法留了。所以说当初朱元璋让那个曹国公李景隆和晋王结成儿女亲家，这明显就是想传位他，不传位我不可能干这事。这里头现在很多东西，我现在也搞不太清楚。李哥，你整了几个？我这又刷了两遍呢。谢谢啊，社会李哥啊。对呀、啊，李景隆是朱元璋外甥，外甥就相当于他媳妇儿那边的孩子嘛。晋王朱元璋的老三，三儿子也是，谁是榜一？社会人，李哥这么猛的吗？李哥，你刷的是什么呀？你刷的是核弹吗？李哥可以收手了，差不多得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李哥是哪里人？有机会我上你那儿，这说实话，说实话磕碜了。一出去呀，吃哪卡药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说句可能不太体面，我那哥们儿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你那个上头那个酒架子上没啥正经玩意儿。我说喝酒人嘛，都是瓶子，我也不可能喝太贵呢。然后这回去了一趟，这酒基本上这是茶叶，上的东西全换了，连吃带拿，连吃带拿。幽州长史啊，好，看到幽州长史，谢谢，整了点高级货，但是你高级货他高级货不方便喝。哎， 啊，千户的追随者来了，这是上北京，也是我们那个老弟，说一下农村宅基地，不是，追随者你刚上来吧？农村宅基地刚才提了一嘴，农村宅基地不对城里人开放，这是老政策了，一直也没开放过，对吧？因为现在呢，就以前天天。农村就是每年国家一号文件肯定是农村的，但是说难听点就是口号喊了山响，但是政策呢一直没落下去，就钱一直没到位，对吧？就像振兴东北似的，振兴了恨不得有10多年了，振兴了吗？刚有点建好，刚有点建好，还具体还没见到效果呢。农村现在是问题是这一年国家看样子确实是想来真格的了，但是怕什么呢？怕地方啊借国家这个机会去农村占便宜，去农村占便宜。以前呢咱们一直讲嘛，我说应该让央企去农村啊，让央企去农村种地。然后，全国当时成立了很多农业发展公司，听这个名儿挺唬人，浪荡大天师啊，好嘞，浪荡大天师啊，咱可看到，各地省府和市政府成立了很多农村发展公司，但是我一听这个名儿，我听得多了之后，你可能刚听到这个名字，你觉得它是国企，实际上，它确实有官府在背后，但是记住，这种公司不见得是去农村帮你的，有可能是去打着振兴农村的旗号去农村骗国家补贴，因为这事儿太多了，太多了，因为国家国你这地方嘛，地方靠上面挣钱的，就是国家重视什么，我就干点什么，挣点补贴。或者是借着国家的项目，觉得国家最近发展科技，我就搞一个芯片产业园儿，你都是像那个东南西南或者西北那些小县城，你发展个锤子芯片呢？北京都发展不出来，你发展个屁呀、不管，打着发展高科技的旗号去那儿争一块地呀、盖点楼啊，就是去为了挣钱去了。这种事儿太多了，什么那个水稻上山呐、水稻它能上山吗？它上不了山。但是我说水稻上山了之后，这块人补贴有可能他就拿到了，有可能是干这个啊。所以说我对于什么各地政府成立的那些农业发展公司一点都不感冒啊，尽量你躲得远一点。然后包括民间资本也让他躲得远一点。至于什么宅基地不让你城里人进，这个800年前国家就开始打击城里人去农村建房。最有名的就是2010几年那个，2010几年秦岭、西安秦岭山脚下，建了一片别墅区，这种太多了吧？秦岭那别墅区，北京的大棚房，北京北边密云里头，以靠大棚，它还不是说宅基地，宅基地人家可能看不上眼，宅基地太小了。宅地外头，我农村耕地我都已经占了，说以盖大棚的名义盖的是啥？就是别墅，就是别墅。谁的咱不知道，谁的咱不知道，只能说后台很硬，硬到啥程度？朝廷下明文，那基本上那就属于下敕书了。朝廷下明文告诉你，这个东西你得拆迁，整整拖了一届，就一个任期5年扔掉了，人家就不动。那你想必人家是，那咱就不知道了啊，咱就不知道了。钦天监总司，钦天监总司，好，谢谢兄弟。这种东西呢，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大一点的，人家牛一点的，人家是在什么风景区啊、自然保护区里头。你像我们这种小城市呢，也有，就是离城市比较近的小山沟里头，对吧？风景还算说得过去吧，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出了一个院子，盖个2层小楼，在前些年整理北京大平房的时候，那些房子全都被处理了，全都被处理，上头上了一查，那些房子全部停工，不能住了，都已经建到啥呀？就是每个城市周边都会有一些什么，水源地保护区，你看我们上游也有水库嘛，人家在水库边上盖的那个小区，花就是像独栋的小别墅，那有的是，一排一排的，现在全完了，全完了，而且人家这是普遍啊，全国都是，上到朝廷派钦差一来，派大概就是监察御史上了一查，这房子是谁的？房子没有主，你拆吧，没人认领，因为不敢。他能是谁的？你把当地县衙里那几个领导叫出来一问，就是他们的，对吧？这个东西非常简单，打个比方，西安。这拿一个城市，西安，你在自然保护区里头有7栋最好的别墅，那这个别墅，这7栋别墅应该是谁的？那大概率就是当地官府七位常委，就那几个人的啊。那说不定后头再有其他人的，那咱你他也知道，他肯定知道。他不说啊，上头不问，就是大家闹一个和光同尘。那拆了就完事儿了，人家也就不追究了，都这么处理的。前后讲点小故事，没有小故事了，小故事以前讲过太多了，然后。去北京的时候，去北京的那个兄弟大哥啥的也跟我说了，那个东西说过就说过了，就以后尽量少碰，少碰，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个人的理解，也不见得100%保真，对吧？而且让人家传出去不好。主要是传出去不好，都已经被约谈过一次了，对吧？我都被已经去派出所做过一次笔录了，你没有必要再去，干就完了。哎呀，不行啊，年纪大了，还要维持生计，对吧？哎，我去，这是圈内人啊，这是圈内人。HOC 打通了吗？HTOC 昨天打了一个25人团，没通，卡到最后 BOSS 了，很遗憾。等他下礼拜削弱吧，怕了，确实有点怕了，毕竟年纪大了，做视频做了这么多年。搁欠户，下周加播嘛？下周不加了，不加了，不加了，就下周还周六呗，大概。欠户，汤姆张说一下，汤姆张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泽胜为什么？泽胜再说第三遍了，其实没啥事儿。缅北电诈员都已经出结果了嘛，那也没必要再讲。上有老，下有小，人在新加坡，谁人在新加坡呀？湖北前一哥被查了，湖北前一哥被查了。没印象，没印象。现在被查的前任一把手太多了， 太多了，所以已经没什么感觉了。现在反腐的话，强度不算太高吧，就至少还没查到现任官，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退下来的。哎呀，慢慢来吧。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啥呀？除了咱没事直播做个视频以外，什么股票啥时候好啊？昨天7点钟新闻播的是振奋人心呐，要保证股市和楼市的什么健康稳定。但结果他新闻报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是周五那天，大盘怎么讲呢？你要说它暴跌都可以，因为你本身就不高。你本身3300点跌了1点几，这已经跌无可跌了，愣是给你跌1点几。哎，这现在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哎呀，什么时候能把新闻反着听？就是现在国内做空股市的这波人，哎，你现在还是没处理完。上周就是周三加班的时候给你讲了一下，国家现在确实有动作，对吧？中央汇金把原先就中央汇金把原先隶属于财政部的3家投资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给收了，长城、信达还有东方资产这3家 AMC 给收了，另外把哪个公司给收了？把那个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给收了。他那个公司是啥？那个公司原则上讲应该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广东证券、深圳证券交易所他们联合组建的，就是上交所和深交所加上几个期货交易所，他们组成的。然后归谁指挥呢？归证监会指挥，归证监会指挥。然后被中央汇金全都收回来了。啊，因为中央汇金它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啊，是朝廷啊，就相当于啥呀？现在朝廷我一直讲是在朝廷在收权，朝廷相当于就是原先的那个皇宫内廷司礼监，把现在外廷内阁的财政部、户部和那个上海和深圳的地方豪强给收拾了，但是收了之后，中证金融只是融资融券业务。它只是做空股市的工具之一，现在最大头，股指期货还没动静，什么时候股指期货能给它管住，对吧？那几个证券公司，这恶贯满盈啊，就是这几个，就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那个中信建投，还有那啥呢？国泰君安，就是这一帮人，这几个券商要能给他收拾了，然后把就是股指期货，我一直说最好是能取消，能取消。如果不能取消呢，哪怕出现一个制度，就是你不能裸做空。现在那帮人是啥呀？股票市场上股票一抛，然后我就买空，那谁也扛不住啊！就是我一卖股票，它肯定跌，然后我通过做空股指期货，我还能挣钱，这是谁也抵挡不住，神仙来了也不好使，除非你把它制度给它健全了，对吧？你不能裸做空，你做空的前提条件下是啥呀？你持有股票，你才能做空，你不能卖股票做空。因为股票当初他们建立就是我想想2011几年呢，可能是2013年前后，2013年前后他们设立股指期货的时候，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啊，为什么要设立股指期货呀？他不能说我是来坑你们钱的，对吧？老子是来收割韭菜的，那你不能这么说呀。他们说设立股指期货的目的是啥呀？为了保证基金公司保本，就是我如果说我基金公司奉朝廷之命持有大量股票。一旦碰上极端行情，它股票跌了之后，我亏的太多呀，所以说我需要一个保值的对冲工具，就是股指期货。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拿着股票你不卖，然后你买一点那个做空，这就相互能抵消。结果这帮孙子是一边卖股票一边做空，就纯是坑人。 你如果能给他规范了，就是你做空可以，但是你不能卖股票。你如果发现我，你如果让现在让国家，因为那个数据的话都在，那个数据都在交易所那个电脑里头，国家在北京能看得到。北京现在有北交所了吗？就是北京这边我证监会，我现在一看，你现在挂着空单，但是你手里一毛钱股票都没有，那你的目的是啥？你就是为了裸做空砸盘的。我以前那么干过呀，个人允许开股指期货，我都开过股指期货，我就那么干的。我手里没股票，我又没钱，我就买空。那这种行为极其可恨，你知道吗？哎呀，你能把股指期货规范了之后，股票马上就能涨，马上。怎么不玩强行清？怎么不强行清财？整不了呗？怎么弄不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高级别的是军队，然后就是金融。当然，你作为就是中国传统历史上军队这个东西，你是一般人是不能碰的。所以说，中国最有权势的那帮人都跑到金融系统去了，对吧？你说我去石油、电力，我或者是去煤炭行业，我整点买卖挣钱，那这都很 low。最快的方法就是我就是办银行。对吧？我开个银行，我放贷挣利息，对吧？或者干脆从银行里贷出点钱来，我直接不还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来钱更快的呢？先后讲讲中航工业董事长任上被查，哎。新闻看到了，内部啥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中航工业是军工企业嘛，涉及到军工，他那个你就看个新闻的标题就好了，里头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带入西兵库大酒店，就咱们可能也有，别这么说，咱们也有。哎，跟着千户到处跑，千户房价啥时候能大降下来？现在房价降的，就已经哀嚎遍野了。只是大家不说，就是官方不说，个人赔了呢也不说。因为亏了嘛，你亏了。首先官府不好意思说，我这房价掉了，影响我的那个资产负债表，你懂啥意思吧？蒲城雨田，好，谢谢蒲城雨田。我官方说我这房价现在是多钱掉了，影响我现在卖房子。另外一个，我现在有很多抵押物在银行，那资产负债表很难看。开发商为了卖房子，他也不能说你个人你已经买了，你也认了，你也是不说，你现在标的价和成交价差的十万八千里，对吧？就证明房价现在掉的已经惨不忍睹了。日常1572，看到了啊，日常1572，thank you，thank you。这个谁不？我看看这是谁？中原海能要不要割肉？不，股票现在是，哎，这个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坑人，就是现阶段你们在不着急的情况下，股票依然是建仓的时候，不是离场的时候，前途一片光明，未来可期，为什么现在要割肉呢？我当初说的早的时候，如果买了的话，你现在不应该赔。但是你如果是去年10月份以后进场的，现在基本上都在，基本上都套个位数吧，一般不会套到10%以上。 未来 A 股和国内的企业会消灭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企业，肯定好，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中国的工业现在坚不可摧。我去北京回来的时候，路过以前我经常，出门经常游泳的一个地方，叫沙户所台里，在绥中那边。然后那边现在一个崭新的核电站拔地而起，叫徐大宝核电站。想当年我上班的时候，就2000几年的时候，我经常沿着海边走啊，因为我们开着自己单位的破车。一出去就是一天，那就有的时候活不多，下午没啥事儿，夏天的时候就上海边去游洗海澡。然后现在所有那一片的海边基本上都被国家圈起来了，在徐大埔那个地方，沙河所那个位置修建了一个核电站，修了好多年了。现在我看在，应该已经有雏形了，已经有雏形了啊。周边那你配套的还有居民区什么的啊。那你年轻人如果不怕孤单和寂寞的话，核电站那个工作也挺好，对吧？哪儿也不用去，荒郊野外。然后再往西，再往东去一点呢，就是靠近兴城那个地方呢。原先那个海边是特别漂亮的沙滩，现在去那片地方的路都被封上了，都是这个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好多年以前变成什么了？变成国家那个航母训练基地，航母训练基地被海军占了。那地方确实风景非常秀丽，原先我们都去过，游过泳。现在连边儿都摸不着，往下一拐就被拦上。我记得我刚上班那时候，锦州、兴城、葫芦岛这三站，全都有军用机场。然后当时的军就是是空军的还是海军就不知道了，他们的飞行训练那个飞机惨不忍睹。我记得最惨的时候，我看到过什么？看到过双翼的螺旋桨飞机，双翼的螺旋桨飞机，上下两层板，中间一个螺旋桨。那个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我感觉应该跟汽车飞的速度差不多，也就100多公里。哎，就你在马路上，就是我们在国道上开车的时候，飞机和我们一边走，那基本上速度差不多。只听到就像大仓，就像绿豆蝇一样嗡嗡的响，就是不走道，老破了，那惨不忍睹。那是2000几年，然后等到前些年的时候，前些年不怎么出门了，但是从那儿走的时候，再看的飞机就变了，歼15或者是歼16。就是苏两七那个型那个大家伙，那个大家伙基本上就你听着动静，拐个弯就没人了。那个玩意儿是真快啊，它慢不下来，就是鸟枪换炮了，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鸟枪换炮。然后整个辽宁沿海就那个工程面目全非，就已经不知道原先啥样，各种工程。说这话是啥意思啊？就是现在我们的电价其实不贵，完了国家呢现在新建了一批核电站，在2010几年立的项，未来几年可能会陆续交工，陆续交工。以前曾经江湖上有一个传言，就是说现在国家鼓励那个电车，打击燃油车，然后电价很便宜，未来会不会那个就是？话锋一转，就哎，你们电车都买差不多了，然后电网涨价，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就是电价只会越来越便宜，因为现在以后核电站一上，你这个东西你们知道，那个玩意儿不能停，那个玩意儿不能停，对吧？不能说我今天休息休息停机，不是不那是做不到的，电价只会越来越低，电价低的有一个啥好处啊？电价低的好处是用电大户还是工业嘛？你只要电价低，中国的工业就有竞争力。工业有竞争力之后，我们的工业品外国它就做不了，它做不了，它不是竞不竞争的问题。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前2个月的时候， 我们限制一些那个小品种的稀土出口。有其中有一个金属不金属镓嘛，做芯片半导体还是雷达用的啊，就充电头好像用那个东西，氮化镓。然后它那个东西是生产电解铝的副产品，生产电解铝的副产品。然后我们是生产电解铝的大户，全世界60%多是我们产的。然后美国就被卡脖子了，当时澳大利亚拍着胸脯说："大哥没事儿，我给你生产那个东西。"对吧？因为澳大利亚它向我们出口铝土，理论上讲它确实可它本土它炼了不就得了吗？它生产电解铝，它自然就会有那个镓。但是呢，这个话说了也就说了，那澳大利亚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会算账，他会算账。我生产电解铝成本不如中国，就是他把铝土，你看啊，特别有意思，澳大利亚向我们出口煤炭。澳大利亚还向我们出口铝土，你按理说的话，你别出口，你本土直接拿露天那个煤炭，你发电，然后生产电解铝，你不就结束了吗？结果澳大利亚的铝土和煤炭拉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生产电解铝比它便宜，就是咱现在工业恐怖到这个程度，我们进口煤炭，进口铝土。本土炼出来比它便宜，就是我们的发电效率、发电成本现在压得非常低。它有啥炼不起的？澳大利亚本土有铝、有煤，就需要这两个东西。生产电解铝那个东西没什么技术，但是它三分之一的成本，铝是多钱一吨来的？人那个东西我不太关心，但它三分之一的成本是电。1万多度生产一吨铝，1万多度。这个东西成本高低就取决于你电价高低，对吧？就看你发电效率高不高，电价低不低。那现在咱现在，世界第一，咱现在的发电能力现在还在扩张。说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你就品，现在国家确实在发电这一块确实厉害。就是我在2010几年的时候嘛，就买过一个股票，叫霍林河露天煤炭，就内蒙古那个霍林河那个，他的那个当时的经营状况非常艰难，就是露天煤炭嘛，挖了之后就一卖，100%是卖煤，对吧？当时2010几年煤炭价格还挺高，我说这他不可能赔，对吧？我就买。结果买完了之后，它是没跌，但它真不涨啊！因为2016年之后，股市一直被做空，它一直不涨。我当时就已经到啥程度了？我把我股票和手机里的软件都被卸了，我都卸了，不看了，过2年再说。过2年之后呢，把软件装上了之后，然后我突然发现，哎，不对，谁动我股票软件了？谁把我股票卖了？啊，因为我股票的名变了，你知道吗？名变了。个叫电投能源啊，然后我一看啊，其实股票没人动，就是那个公司改名了啊，公司改名了，就是霍林河露天煤矿的改名叫电投能源了。完了，我说好好的一个卖煤的，你改什么名啊？然后一看呢，具体的那个就是发的公告嘛，就是他的业务变了，以前呢他卖煤。卖煤那国家呢，肯定也寻思你卖煤都卖到哪儿去了？东北除了取暖以外，剩下的煤大部分都卖到那个发电厂去发电了。然后国家不搞那个产业链整合嘛，对吧？你把你那个煤乌烟瘴气的，你往发电厂送，对吧？那玩意儿又污染又浪费那个，又影响效率，浪费产能。那你干脆把发电厂搬过去不就得了？对吧？就效仿陕西和山西。对吧？山西他们不就西电东输吗？本地发电，发完电之后送到北京去，然后霍林河露天煤业也那么干了，对吧？对吧？我自己盖发电厂，然后我直接就发电，然后也是用特高压往外送，啊，对吧？又干净又卫生，啊，完了，一看挺好，挺好。然后但是股票也是没涨啊，也是没涨，然后。我又把软件删了，又过了好几年，再看的时候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 24年10月份不是那个股票大涨了一波吗？啊，梁光总统，好，看到了啊，thank you。然后去年那波大涨嘛，我抓紧时间，我又把我那个股票翻出来了，我看看涨了多少。因为去年涨了，涨了之后呢，我一看他那个研报，我说这个公司有点不务正业，你知道吗？他的业务又变了，对吧？原先是个卖煤的，然后改了，改成卖电。现在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现在他在生产电解铝。三分之一以上的业务已经将近一半了，在生产电解铝，又就不务正业，又改了。然后这个东西肯定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对吧？对吧？你卖煤是为了发电，那你发电是为了什么？对吧？国家发电最大的户呢，就是工业，就是生产电解铝。那他就把电解铝那个厂子也搬到内蒙去了，也搬到内蒙去了。哎。产业链整合，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卖那个卖金属大宗商品的了。然后呢，这里头它还有一个啥事儿啊？就是去年不年底，24年年底了嘛，大家都寻思你发一个那个公告，对吧？年底分个红啥的，对吧？我拿它股票拿得有没有7、8年，也有5、6年了，你给我分个红，对吧？让我开心一下。结果他发了个公告。没有任何理由向下属的子公司拨了好几个亿，然后我就生气了。然后看网上评论也有骂街的，说子公司哪来的，涉不涉及到利益输送啊？莫名其妙把好几个亿就拨给子公司了，然后大家就研究这子公司是干嘛的。然后一看吧，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国家行为。就是他拨给那个子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直接打钱给你去。那个子公司干嘛？那个子公司在内蒙古的沙地上贴光伏板，产业又升级了吗？差不多，就是他那个子公司什么也不干，只花钱不挣钱啊。就那个子公司只拿，就是我的母公司今年的盈利不有吗？夸我拿一块到我这儿，然后他拿这个钱买光伏板，在沙漠上铺。现阶段就是赔钱，就是赔钱，因为没有，现在暂时还没有回报。但是我就每年几个亿，每年几个亿就往那儿铺。但是你想想啊，这是内蒙古这么干，新疆早就那么干了，新疆早就那么干了。你坐飞机黑压压一片，你知道吗？一个区我感觉都有上平方公里了，那么大一片地方黑黢黢，全是太阳能光伏板。当你这个规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太阳光一出来，它白天就有电。这个电，如果你不考虑初期成本，它几乎是免费的，对吧？你光伏板初期投入如果不计算的话，这个电就是免费的。那你拿这个电去生产电解铝，或者是去干什么的话，你想想。储能它不储能，太阳能光伏它不用储，对吧？今天早上7点钟太阳光出来了之后，那边就有电了，正好你8点钟上班，那就干活吧。太阳一落山的话，电也没了的话，我一下班多好啊！它和工厂正好是能对上。你记不记得那个马斯克，就是美国那马斯克，他原先有一个构想，而这老小子。就是想法确实很超前。他说，在美国西北地区，美国西北地区也干旱嘛。他说，在美国西北地区，只要铺一个十几公里还是十几英里呀，那光伏板的一条带，就是在美国西部，他按照十几公里宽修一条太阳能光伏的带，可以供给整个美国的电力。他这个东西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只要你规模够，只要你今天天晴，我就发电。但是美国，你们懂的，对吧？美国它是没有能力去执行的，个人没有这个钱，国家它也不会出。但是好像咱们现在在干。 对吧？你看，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内蒙古现在在铺电光伏板，毫无理由，就是花钱，就是贴啊。新疆也在贴啊，而且你看新闻经常提那个，前两天，新疆那个沙漠塔克拉玛干合龙了，就是给塔克拉玛干画了个圈儿。妈的，那个圈儿啊，好几千公里呀、啊！那个你自己家里买一张地图啊，你就知道塔克拉玛干那个沙漠有多大。塔克拉玛干不得有100万？没有100万也得有五六十万，应该是有了吧？相当于南方好几个省那么大一个沙漠，国家给圈上了，国家给圈上了。然后拿个推土机，天天就从那儿推。那你说推它干嘛？38万平方公里那么小吗？38万跟四川黑龙江差不多，比我想象中的小一点。你说你把塔拉玛干圈起来，你能干嘛，对吧？那个地方也不能种树，也费点劲啊，种树费点劲。那你整不好的话，就给它贴上太阳能板。那你想想，要那片地方要都贴上太阳能的话，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哎呀，千户，你怎么看？现在船人口不足14亿，哇，那太好了！这种东西，船上多船一点，人少一点，生活压力小一点。搞那么多人干嘛？又不是打群架。哎，刘子良兄弟，老弟呀，说的对呀，该下潮了呀。哎呀，锦州烧烤的老弟，倒班吗？我倒班。倒班的话，你只要在闲暇的时候。白天补点觉还可以，还可以。毕竟我倒班啥的，我倒班在屋里头闭眼睛休息的话，不影响工作。有事儿的话，会有人会打电话的。我那个夜班是可以休息的，不是说后半夜的话让你上外头折腾。没那么熬人。我是前两天去北京累着了，因为北京旅游。确实不方便，车还开没开进去。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两天眼袋都黑了 休息几天，休息几天是等我上班上个几个班就好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家里头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比上班还要累。有的时候工作是休息，体制内有的时候有的工作是休息，吃饭。什么什么时间都很规矩，这就是国企的好处啊。哎呦妈呀，今天又白活到这点儿。哎呀，哎呦我去妈呀！我感谢一下社会，我李哥啊！我的天妈，你整到这个数，真是。然后凉光总督好事儿，卓氏浮尘冰激凌，东厂锦味左文香。哎呀，我这个我加一下，赵玉百户所。行了，下头的那个老弟我就不念了啊。哎呦，二更大哥你上来了，上来你怎么不说一声？那下了吧，今天啊。下周六的话，等通知。在呢，一直在。你那酒我摆上了，你那酒我摆上了，而且那个酸奶确实好喝啊，酸奶去那个你那肉夹馍其实很一般，但是酸奶确实好喝，酸奶确实好喝，也很贵，也很贵。今天散了啊，今天散了，下周再说了。 小故事，还小故事。